据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臧文柱透露，延庆提前一年完成了5年10万人的大培训任务，促进不少居民吃上了冰雪饭。 我们针对啊冬奥会超前对接深挖冰雪岗位，对标冬奥服务标准，开展滑雪教练员、教冰师等冰雪技能培训啊6508人次，外围服务保障培训呢3.7万人次，7322人则取得了职业技能证书，促进1400人吃上了冰雪饭。 延庆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叶大华在提出将全力以赴完成冬奥会服务保障任务的同时，用七个更加描绘了未来5年延庆的奋斗目标。 融入首都发展大局更加积极有为，生态建设更加卓有成效，绿色发展更加高质高效，城乡功能更加优质均衡，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幸福，文明法治更加深入人心，政府履职更加有力有为。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1中超联赛第17轮结束4场比赛争夺，青岛队2-1击败天津金门虎队，结束本赛季的11连败。沧州雄狮队2-1战胜大连人队，上海申花队4-1战胜重庆两江竞技队，武汉队1-1战平河南嵩山龙门队。昨天2021-2022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常规赛结束最后4场比赛的争夺，当天率先进行的是北京对阵陕西的比赛。面对前17轮仅剩2场的陕西队，北京队大前锋唐钰发挥出色，她不仅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同时抢到8个前场篮板，比陕西队全队的前场篮板数还多一个，帮助首节落后的北京队最终以94-74逆转战胜陕西队。至此，本赛季女篮联赛常规赛大幕落下，四川、内蒙古、山东和江苏分列前赛联赛的前4名，锁定季后赛门票。由于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女子篮球联队不计排名，新疆和武汉、上海和河北、山西和北京、浙江和东莞将进入单败淘汰制的附加赛捉对厮杀。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昨天展开第10轮6场争夺，天津、江苏、上海继续自己的连胜脚步，两个小组对6强席位的争夺更加白热化。山东女排3-0击败深圳女排，辽宁女排3-1力克浙江女排，分别在各自小组中掌握了晋级的主动权。2021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进入半决赛的争夺，在女单2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何冰娇和张艺曼双双告负，拿到铜牌。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8，空气质量优。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1.9，道路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